那在佛法里面，受戒叫做受法，两个是在一起，修戒也是叫做修法，修戒跟修定会有密切的关系，其实是一个过程，所以佛说明受戒要用智慧，用智慧受戒就会特别心快乐，这样要说，有Dhamma Samadana Sutta 和中阿含经是说明有四个方式受戒，修戒，受戒不高兴，修戒不高兴，这是最不好，这是那些南特别南传佛教的国家，他们是属于佛教，不过对佛教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们出生在佛教的家里面，所以他们没有的时候去寺庙受戒，不过对戒跟修行没有什么兴趣，另外一种是受戒不快乐，因为知道受戒就是修法，修法不容易，不过后来修法就发心，很有发心，这是比较好的方式。然后受戒高兴，修戒不高兴，因为修法一定会碰到一些障碍，没有障碍那就没有修行，修行就是特别面对障碍，没有障碍那就没有什么修行，所以受戒快乐，修戒不快乐，因为修行一定会有很多障碍，这种方式也已经不错，不过还不够，最好是受戒快乐，修戒快乐，法喜充满，那希望大家能够这样说，那现在我们是用南传的方式，依照南传的方式，在家其实要要求法师，出家人，出家人是代表三皈依，代表身端，那你们有欧嘎萨的意思，其实他们没有翻译，欧嘎萨的意思是因缘，学佛法就是学元气，佛在波地树下发现什么法，就是元气法，现在欧嘎萨就是有缘，什么缘，那些出家人代表三宝斋，所以能够受戒，所有的真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因缘，受戒也有因缘，因缘就是代表三宝的这种人物，出家人在，那我在，所以能够真实的受戒，如果不是跟三皈依的代表受戒，跟佛当然最好是跟佛自己，佛不在，我们要等一段时间弥勒佛来再能够直接跟佛受戒，那佛转发特别身端为对象，因为身端它是代表出离心，有出离心才能够成就修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 三宝就是出离、利益、涅槃的、代表涅槃的境界。那佛转发身端，因为身端才能够、完全修，虽然很多不是这样做，完全修出离心，放下全部就是解脱全部，三宝就是代表解脱的境界。好啊，那欧嘎萨就是出家人有斋，所以能够真实的受戒，它是代表三宝。三宝受戒在佛教里面是跟三皈依在一起，没有三皈依那就还不是真实的佛教徒，用三皈依那就变成真实的佛教徒。所以三皈依跟受戒是其实是一个过程，因为修行我们需要皈依，没有皈依很难修，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就是需要相信清净的境界才能够用功，如果不相信超越我们的烦恼的境界呢，就没有办法用功，没有办法修。所以先三皈依，然后先三次要求，然后三皈依，然后受五戒。现在我们是五戒，不是八戒。那 师父，我们是不是要念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念？ 我念，然后你们跟着我。 Okay. 这样，因为我习惯巴利文，可能你们不习惯，对不对？ 对。 好，那你们跟着我说翻译，你们可以参考翻译，其他的都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欧嘎萨他们没有翻译。我说不说阿当吉嘎西拉尼，我说班恰西拉尼，就是五戒，这里有八戒，所以你们跟着我，我说五戒不说八戒，其他的是一样。 OK， 先你们说南无大圣巴嘎瓦，你们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次。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现在要求欧嘎萨， 欧嘎萨， 阿含班德， 阿含班德， 提萨拉内那萨哈， 提萨拉内那萨哈， Pancha Sila Dhammam Pancha Sila Dhammam Yachami Yachami Anugaham Katwa Anugaham Katwa Silam Detame Bhante Silam Detame Bhante Dutiyampi Ti Archa Dutiyampi Dutiyampi Okasa Okasa Aham Bhante Pancha Sila Dhammang Yachami Anugaham Katwa Silam Detha Mebhante Tatiyampi Okasa Ah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Pancha Sila dhammang yachami anugaham katva silam detha mebhante yam vadami tam vadetha amabhante. 你们说、现在三皈依，请跟着我说。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buddhang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Buddhang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Saranagamanang Sampunang Amabante。好，那现在无界大家知道，翻译你们在你们前面我送，你们跟着我说，巴那提巴塔， 巴那提巴塔， 维勒玛尼， 维勒玛尼， 悉卡巴当， 悉卡巴当， 萨玛迪亚米， 萨玛迪亚米， 阿迪那达那， 阿迪那达那， 维勒玛尼。 Sikhapadam Samadhyami Samadhyami 他们有些 Abrahmacharya 就是 Abrahmacharya 可以做，因为现在无天，你们平常无界就是谐音，不过这里有不放心很好，无天当然五天以后就没有收这个放心戒。OK， Abrahmacharya Veremani Sikapadang Samadhyami Musavada VeremaniSikhapadang Samadhyami Sura Meraya Majja Pamadathana Veremani Sikhapadang Samadhyami 他们有加好，他们又讲 idam me silam maga phala nana sapachayo hotu。好，你们可以说 idam me silam idam me silam maga maga phala phala nana sapachayo hotu。 那现在剩下出家人。提醒大家安排这个五天这里的生活，依照五节的意思不翻译。好，我说用巴利文。第三个呢，那是哈班恰西拉达曼苏拉提坦卡多阿巴马德那桑巴德塔 阿玛曼德。 好，都结束。那位做这个五天长修， 现在我们好像小小家庭，少人，所以做吉祥都顺利，希望大家能够受利益。那我送吉祥经好不好？然后知道那些所有的障碍，不会处理所有的障碍，会都会记下，好不好？谁知道吉祥经？有没有别的经你们想送？除了吉祥经，谁知道？ 吉祥经好，我们反面有持经，可是 持经， 可是那个是想给明天以后，明天开始念。 好，那我可以送，先送持经，然后送吉祥经，好不好？ 好。 然后那些保护我们的这里的长修，要求那些保护神保护我们，不让那些障碍太影响修行的过程，那就这样。那至今因为你们有见面，那么大师巴嘎瓦托阿拉哈托萨玛萨姆布达斯，那么大师巴嘎瓦托阿拉哈托萨玛萨姆布达斯，那么大师巴嘎瓦托阿拉哈托萨玛萨姆布达斯，卡尼亚玛Takusalene yantang santang padam abhisamecce Sako uju che suju che suvacho chasse mudu anatimani Santu sako che subao che apakicho che salahukavuti Santindriyo che nupako che apagabo kulesu ananugindo Nachakundang samachare kinchi yenye vinyu pare upavadeyong Sukino wa kemino hontu sambe satta pavantu sukitatta Yeke chipana bhutatti tasava tavarava anavasesa Tighavaye mahantava majima rasakha anakatulla Dikthavaye va dikta yechadure vasanti avidure Bhutava sambhavesiva sam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Naparo param nikumbete na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mchi Vyaro sana patighasanya naanyamanyasa dukham nichaye Mata yata niyam putta mayusa eka putta manurakhe Evam pisababute su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Mettancha sabba lukasnim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Udanga dvacha tiriyanche asam bhadam averam masapattam Thittam charan nisinno va sayano va yavatasangatam indo Etam satim madittheye brahman etam viharam idam ahu Dittinchanu pag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 suvineya gedhaṁ nahi jatu gambhasayyaṁ punare titi ete na sache vajena hotute jaya mangalam ete na sache vajena na santu sadhu padava ete na sache vajena sambe roga upasamentute 现在吉祥经曼嘎拉苏塔，你们没有不过无所谓，意思都是很好的意思。Ekam samayam bhagava savatiyam viharati jetavane anata pindikasarame atakho anyatara devata abhikantaya ratiya abhikantavanna kevalakappam jetavanam obhasitva yena bhagavate nupasankami upasamkamitva bhagavantam abhivaditva ekamantam mathasi ekamantam thitakosa devata bhagavantam ajabhasi bahudeva manusacha mangalani achintayum akankhamana suttanam bhuhi mangalamutamam āsevanā ca bālānam panditānam ca sevanā pūjā ca pūjāniyānam etam mangalamutamāṁ patirūpa desa vāso ca pumbe ca kata puñyata atā samā panidhicha etam mangalamutamāṁ bahu sachan ca sippan ca vinayo ca susikhito Subhasitachayavacha etam mangalamutamam Mata pitu uppatthanam putta dharasa sangaho Anakulachakam manta etam mangalamutamam Danam cha dhamma chariyacha Nyatakanam cha sangaho Anavajani kammani etam mangalamutamam Arati virati papacha majjapanacha sanyamo Apamadocha dhammesu etam mangalamutamam Garavocha nivatocha santuti chakatanyuta Kalena dhamma savanam etam mangalamutamam Kanti vaso vachasata samananam cha dasanam Kalena dhamma sakacha etam mangalamutamam Tapocha brahmacharya cha ariya sachana dasanam Nibbana sachi kiriya cha etam mangalamutamam Futasaloka dhammehi chittam yasana kampati Asokam virajam khemam etam mangalamutamam Etadisani katvana sabatama parajita Sabata sottim gacchanti tam tesam mangalam Utamam ti etena sacheva jena hotute jaya mangalam Etena sacheva jena nasantu sabu padava etena sache vajena sambe roga upasamentute 现在我要求那些护法先保护大家让长修成功没有障碍 nakkhatta yakabhutanam papagaha nivarana Paritasa anubhavena hantu tesam upadave Yaddu nimittam avamangalam cha yocha manapo sakunasa sandva Papagahua du supinam makantam Buddha anubhavena vinasamintu Yaddu nimittam avamangalam cha yocha manapo sakunasa sandva Papagahua du supinam makantam dhammanubhavena vinasamentu yaddu nimittam avamangalam cha yocha manapo sakunasa sandho papagahoadu supinamma kantang sanghanubhavena vinasamentu sabbe buddha balapatta pachekanam chayambalam arahantanam chatejena rakkham bandami sabasu sabbe buddha balapatta pachekanam chayambalam arahantanam chatejena rakkham bandami sabasu sabbe buddha balapatta pachekanam chayambalam arahantanam chatejena rakkham bandami sabasu 好啊，那现在一点点被川佛教我送，那个梵文大悲咒好不好？嗯，然后你们能够送，中文的，那今天就够万科。Namo Ratna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waraya Bodhisattvaya Mahasattvaya Mahakarunikaya Om Sarva Bhayeshu Tranakaraya Tasmai Namaskritya Imam Arya Avalokiteshwara Tava Nila Kanta Namo A Hridayam Avartaishyam Sarva Artha Sadhanam Shubham Ajeyam Sarva Bhutanam Bhava Marga Vishudakam Om Tat Yatha Aloke Aloke Loka Mati Atikrante He He Hare Maha Bodhisattva Smara Smara Hridayam Kuru Kuru Karma Sadhaya Sadhaya Dhuru Dhuru Vijayante Maha Vijayante Dhara Dhara Dharendreshwara Chala Chala Mala Vimala Amala Mukti Ehi Ehi Lokeshwara Raga Visham Vinashaya Dvesha Visham Vinashaya Moha Chala Visham Vinashaya Hulu Hulu Mala Hulu Hulu Mala Bulu Bare Padma Nabha 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Bodhya Bodhya Buddhaya Buddhaya Maitreya Nila Kanta Darshana Praradaya Swaha Mahasiddhaya Swaha Siddha Yogeshwar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Chakrayukt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Shankha Shubdane Bodhanaya Swaha Vama Disha Stita Krishna Jinaya Swaha Namo Swaha Vyagra Charma Nivasanaya Swaha Namo Ratna 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waraya Om Siddhyantu Mantra Padhaya Swaha Hawa那我们你们先是每天晚上要送什么？如果要写新的东西，什么咒、供切咒还是看到巴里达等等，本你要不要写什么？ 不想写什么。师傅，你要不要跟我们解释心经？ 心经。 你觉得呢？ 大家知道心经、那现在我们有五天在一起、每个人有他的修行的背景，有没有什么下个礼没有选择什么题目，有没有什么建议，你们想学什么、 四无量行。 四无量行是很好，刚才我一个月教、四无量行当然很好，四无量行来不及那可以自行管、 要不要学？ 好。 嗯，那我会将那个五天都那个咨询官，嗯，然后杯盒跟一点一些收念处跟缘起怎么培养一些积极的感觉，感觉是一方面是轮回的因缘，一方面是解脱的因缘，那四无量心就是培养积极的手，积极的感觉来变成解脱的缘，感怎么感觉变成解脱的缘，要不要学？ 要。 大家要有没有什么别的建议？大家满意？ 有没有人想要学特别要听什么的心里面有？现在就提出来哈，不然就拍板决定了。 那小林也特别喜欢咨询官。 我特别需要对峙，我需要咨询官的对峙。 那咨询官就是特别对着嗔恨，嗔恨是我们的心里面最黑的烦恼，如果佛教我们，如果有两个大胡子用锯子切我们的身体，如果还能够生气，那不算佛陀的弟子，会不会这样学？不如你。那意思是在修行的过程处理嗔恨，是修行的一个其实为我们的心健康、身体健康是修行的最重要的方面，嗔恨多，那身体不会好，心会越来越乱，让我们很不舒服，对不对？我讲今天一点点介绍方法，怎么修？你们以前有没有学咨询官？谁有学？有一点点。 师父有教过。 我有教过。 第一次来再参修的时候就是咨询官。有些同学是跟你第一次来参修就有参加了，但是有些新同学也没有，大概不知道咨询官。 好，那我可以归纳一些重要的意思。今天，那咨询官在巴利文叫做 metta， 大家知道 metta 的意思就是friendship， 友谊。如果我们要对自己好，对众生好，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培养自信观，变成自己的朋友，变成一切众生的朋友，是其实应该变成所有的修行的基础，我们一定要学变成自己的朋友、众生的朋友，在我们的 生活能够愉快，嗯，有没有道理？ 嗯。 嗯。那自心观的修行就是，生活愉快的秘密。嗯，有多些自心观，那一定，生活的品质会不一样，就不会生气。生气让我们的气、我们的力气都让越来越少。让我们快快如老化的过程。年轻的如果有修多修自心观，那心身体很长的时间，身体不能够变长的时间健康，不过心一直倒是会健康。如果有多修自心观，佛教的目标其实是让心健康，不是别的目标。心健康也会反映在身体上，因为身体跟心我们都知道有很密切的关系。有意metta，所以谁不要变成自己的朋友跟一切众生的朋友，大家都要，不过做不到，要不过做不到。为什么？因为那些过去的因缘，其实自心观特别对治我们在自己的心里面所有的感觉的种子，resistance。 平常在经典里面有说明，那个自心观是特别对治嗔恨，不过其实在巴利文梵文嗔恨跟pratigha 就是干净 resistance。 resistance 是从最维系的一直那个嗔恨，就是最粗的resistance 的表达。来能够，如果有两个大力或者切我们的身体变成两半，如果能够在这个情况不生气，那意思是有完全除灭练那个小的感觉的种子。了解我的意思？不清楚。在我们的心里面很多那些感激 resistance bija 种子，他们让我们的心不安。 其实他们有跟什么关系？跟贪欲有关系。感激跟贪欲有密切的关系，一定要了解。所以直接metta 是对着嗔恨感激，不直接也是对着贪欲。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什么叫做在什么情况下自心观metta修行有成就，他一方面对着嗔恨，一方面对着贪欲，两个这样在metta能够成就。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现在轮回的根本，佛是说明轮回的根本为无明。无明反映在手里面，其实我们轮回的束缚不是别的事情，其实是收的束缚。收不自在，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收是无明收，明收就是收自在，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不清楚？ 瘦是不是？ 我的口音不好，一定要提醒我。我这个外国人比较少机会讲国语，最近在发音是比较习惯，不过还是口音会马马虎虎，不标准，要提醒我，如果听不懂的话马上告诉。到这里都清楚，大家可以听。听不懂的话一定要提醒我。因为我不是为自己讲，我是为你们讲。好不好？那这里结束是不是我有讲缘起？对不对？ 对， 在哪里？ 菩提学会要讲缘起。 缘起，那在了解缘起的过程，收其实是算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因为那个轮回的轮回的过程在哪里能够播？在收音。无明很难处理，所以播那个轮回的苦在哪里？在收音。如果有无明收，那是什么收？收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病，所有的苦那我可能下个星期，是下个星期对不对？ 讲比较详细。反正，轮回的根本就是烦恼。烦恼，在十二缘起，里面就是什么无明、爱、取。因为有无明爱取，所以有什么？有心，有忧。心忧是代表业。所以，业是一方面，因为无明；一方面因为爱取。爱取无明，其实出现在一起，不是不能够分别他们。有爱，所以有无明；有无明，所以有爱。爱从哪里来？从受来。有受才会有爱。如果没有受，那没有什么爱。在心的分别里面，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受。心分别什么？分别受，什么受？可以的受，不可以的受。跟不可以、不可以的受，三种受。那无明受是什么受？无明受叫做在乐受之中，在孤受集结，在不孤不乐受就是无明。爱有哪一种爱？以爱、有爱跟vibhava 就是vibhava 怎么翻译？就是短，短间还是长间？都是代表无明。所以来处理无明受，一定要修明受。在佛教里面，明受就是特别明受的积极的方面，就是修十无量心。十无量心是代表明受。自心观是对着嗔恨，不过它能够成就条件是我们有也在修自心观的过程，我们能够处理自心观的树敌人。树敌人就是谁？贪欲。如果心有贪欲，那个友谊 friendship metta 不能够清净。悲心是对着什么？对着害。 什么害？ 害人的害。 害 伤害。 因为有嗔恨，所以会害，对不对？嗯，有感激，所以会害；没有感激就不害。嗯，所以自心观是悲心观的因缘。大悲是靠大智，如果没有修大智，不能够修大悲。嗯，因为对众生、对自己有清净的爱，所以才能够培养悲心。嗯，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是一个过程。悲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清净？他要处理悲的树敌人，悲的树敌人是谁？ 自怜。 自怜还是他担心？嗯，忧愁。嗯，没有贪欲在那个自心观会清净，没有忧愁，在悲心观会清净。莲观世音菩萨观众生的苦，他流一泪，对不对？那个泪变成什么打啊？在印度，观世音菩萨是男性，达拉是女性，他是从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泪出来的，中文叫不白木，杜木，达拉，唵杜达拉杜达拉达拉，在藏传佛教比观世音菩萨还流行。那个学生特别老百姓喜欢打啊，到处挂。那有慈有悲，再会有人的喜，喜比那个自心的乐还微细，就是喜叫做随喜，随喜功德在我们能够成就功德。不随喜功德呢，没有办法成就功德。所以在修慈悲的过程，最大的敌人是谁？嫉妒。嫉妒不乐。 随喜 是对之不乐，对之嫉妒。不乐是因为嫉妒不能够欢喜所有的功德。然后什么是随喜的树敌人？没有智慧的欢喜，没有智慧的快乐。快乐。那最后舍，舍为什么舍是最后？如果没有舍，那自悲喜没有办法成就。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舍不能够修人的靠缘，舍应该修靠智慧。 蛇是对着两个贪欲跟嗔恨，有蛇那不能够有贪欲跟嗔恨，两个就不能够出现，所有的烦恼不能够出现。修蛇如果要成就蛇的修行，那树敌人，蛇的树敌人就是什么？没有智慧的蛇，所以他们合起来处理在令那所言的过程所有的烦恼，所以多修是无量心，所有的波罗蜜的修行能够成就，所有的功德能够成就，因为受自在，在佛教里面受自在就是解脱的内容，为什么轮回？因为受有束缚。为什么解脱？因为受没有束缚。因为受没有束缚，所以没有烦恼。怎么没有烦恼？因为在乐受没有贪欲，在苦受没有嗔恨，在不苦不乐受没有无明。那修四无量心就是特别来得到这个目标，用大乘佛教的道理，那四无量心有三种，众生缘是无量心，法缘是无量心，无缘是无量心，般若波罗蜜经有地道，那个大智的论也是说明，然后在很多大乘佛教的论典可以找到这个道理，阿含经只有地道四无量心的所缘有一个，什么一个所缘？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基本的四无量心的所缘。为什么手能够在四无量心的修行里面超越烦恼的境界？因为所缘变成无量，所缘无量，那就没有办法执着什么分别心。在什么情况下手变成无明手？因为在新的过程里面手心是靠那个受的执着，什么是受的执着？在乐里面贪欲，在不乐里面嗔恨，在不苦不乐受无明，无明就是所缘模糊，因为为什么受有烦恼？ 一方面因为有所缘模糊，手会有烦恼，心会有烦恼，因为所缘模糊，因为有烦恼。心如果没有烦恼，所缘不模糊，不清楚，那心变成怎么样？心没有量，心的量就是所缘模糊，烦恼。如果没有烦恼，所缘不模糊，所缘很在分别所缘没有障碍，那什么情况？心没有限制，心没有限制，手没有限制，手没有限制，心没有限制。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心的限制，小心就是所缘不明显，有烦恼。什么是大心？所缘，管理所缘不模糊，心没有烦恼。在一些经典有说明，那个一阶心叫做小心，为什么？因为它的分别是靠五根，五根多半就是三段的心，十阶五十阶心的智慧叫做大智慧，一阶的智慧小智慧，十阶无十阶的智慧大智慧，为什么？因为在十阶无十阶所缘很清楚，对所缘不会模糊，这样在心能够融化，跟所缘在一起变成一地，对不对？那无量智慧就是涅槃。为什么无量智慧？因为涅槃没有什么限制，十界无十界心还是有限制，什么限制？所缘的限制，在定里面的心是靠所缘，离不开所缘，在涅槃里面有什么所缘？一定要自己称，才能够知道什么所缘，教他解脱的所缘，因为解脱的所缘，所以心没有限制，所以无量智慧。那现在是无量心，也叫做无量心，无量心的解脱， 为什么？因为所缘变成无量，不过所缘无量就是无量众生，众生的数目谁都不会知道，对不对？所以所缘是一种抽象的所缘，一个众生是跟一切众生是在一起，修持无量心就是来了解这个道理。我他，我喜欢他，不喜欢他，中心的他，我他，一个他，多他，无量他，都是一个境界。只是是无量心的磨练。为什么？如果所缘变成无量呢，心才能够超越他的小小的分别，他的小小的执着。所缘不无量呢，心很难超越他的小小的分别，他的依照分别，那些小小的分别就找不动摇的业。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四无量心的修行也是特别跟智慧跟般若有关系，超越小小心的分别，超越靠小心的分别的说，这样解脱是解脱手的过程，变成解脱心的过程。你怎么解脱手？因为你不分别我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你，中心的你，一个你跟多多你，无量你，无量众生，这是四无量心的重要。我表达我的意思清楚，够清楚吗？大家了解？那明天早上我就开始讲方法，现在剩下时间你们专注心在你们所习惯的境界，用定。那明天我开始讲自心观的第一阶段，就是怎么修自心观，管理自己。这是南传佛教的德书，北传佛教没有这个道理。修自心观直接从亲爱的人物，南传佛教修自心观从自己开始。为什么这个道理谁知道？ 众生最爱自己， 一切众生在乌达那，乌达那第一颂，阿伦有学一点南传佛教，乌达那第一颂是什么？ dasa foshu dasa disa anupagama na eva ajhaga piyataram atano kvachi evam ata paresam tasma nahimse para atakamo， 意思是佛说我看众生在十方里面，所有的世界，我没有看一个众生，喜欢，什么境界，比自己还喜欢，怎么表达？胜过 喜欢自己，胜过 最爱自己， 最爱自己，所有的众生最爱的所缘就是自己，连小小蚂蚁都保护自己，是不是这样？一切众生在轮回里面最喜欢的就是自己。因为喜欢自己才能够也有要了解，因为喜欢自己才能够克服自己，修行也是因为喜欢自己才能够克服自己。你们是不是来这里来克服自己的烦恼？为什么？因为喜欢自己，不喜欢自己不会想跟自己的烦恼打仗，修行就是跟自己的烦恼打仗。为什么？因为喜欢自己。喜欢自己其实是改善自己的条件，如果我们不喜欢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改善自己。不过有一点矛盾，有智慧什么矛盾都没有，不过如果没有智慧很多矛盾。为什么一些人不喜欢自己？很明显的，连自杀。刚才我在发言时听我一个参加者，他很难过，因为刚才他的家人有自杀，常常出现自杀。自杀其实也是爱自己，不过爱自己没有智慧，不了解自己。不过连自杀是因为爱自己，因为自杀以后就什么都没有，就太好。所以也是一种爱自己。所以第一所有的众生的动机就是求快乐，一切众生他们要快乐，连杀自己的众生也是为快乐。快乐是所有的活动的根本，所有的行为的根本。所以佛说我观十方一切众生，我不看一个他不爱自己，最喜欢的所缘还是自己。不过什么结论如果了解这个道理，那比较自己跟他 那就不会害怕。因为一切众生最喜欢自己，如果比较自己跟他，那就不会害他，因为他也是最喜欢自己。所以因为这个道理，修自性观要开始从我们所最喜欢的所缘，就是从自己。那明天我们就开始修自性观，自己为所缘，我说明这就是如自性观的修行的条件。在缅甸还是在斯里兰卡，有的道场是安排一个月还是两个星期自性观常修。如果是一个星期，那三天先自己为所缘，然后其他的三天第二阶段破坏限制跟过大所缘。如果还没有禅定，要学禅定呢，就要磨练稳定的坐意，选择一个人物。这个是背后跟过大所缘的过程。那第一阶段就是自己所缘，那明天我就教那个。现在因为来专注心，要定力好，所以你们复习你们以前所学的定的方便，阿那巴念还是不净观还是中国禅都好。那明天我们开始，我开始说明怎么修第一阶段，自己为所缘，好不好？大家满意？